大家好，我是 HB，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十一期，如何梦到电子羊？现在是本期节目的第 N 次录音了，前面的第 N 减一次都已经失败了。我已经在录的精疲力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把这个事情解决在今天啊。OK，那我们下面我们开始节目。正片之前呢，我们先扯一点闲话，就是《人间指南》本期节目更新的好像距上期已经非常久远了，上次更新好像是还是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可以说是夏天，现在已经，南京都已经冷得跟冬天一样了。这期间呢，很多人过来问我《人间指南》是不是停更了，那我在这里正式官方的表一个态，就是《人间指南》在可以预见将来呢不会停更。虽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导致更新非常慢啊。比如说这一次间隔了2个多月，但是我会尽力争取把这个节目的更新频率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啊。总之就是不会停更就是了。那么我们进入本期节目正题。那看到题目，估计大家应该能够猜到我要聊什么。对，就是要聊最近上映的这一部电影《银翼杀手2049》，这是一部献礼共和国诞辰100周年的献礼大片啊。那这部电影的原著故事呢，是其实有一本小说，这小说的标题呢叫做《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也就是本期节目的标题的灵感来源。电影呢一共拍了2部，第一部呢是在1982年拍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然后第二部是今年上映的这个《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这2部电影的故事呢是承接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你最好在看《银翼杀手2049》之前，先去看《银翼杀手》，这样，才能保证能理解新电影中所有的情节。那此外呢，在《银翼杀手2049》上映之前啊，有3部小短片，他们介绍了《银翼杀手》和《银翼杀手2049》这2个故事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基本上可以算作《银翼杀手2049》这部电影的3个小前传吧。里边提到了在2049中一些关键情节设定的来由，所以我推荐大家也先去看这3部小短片，然后再看电影。最近我听了各种各样的播客，都在聊这个电影。那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我已经听得够多了，所以呢，我也不想再跟各位介绍电影的本身。我想聊的是我关于这个电影的一些思考，或者说看了这个电影之后的一些理解吧。《银翼杀手2049》这个电影呢，简单来说就是讲一个复制人自我身份认同的这么一个故事。他先是作为一个复制人，然后在这个工作中偶然发现自己居然是个人类，然后在找寻自己身份线索的同时，又发现自己果然还是一个复制人。就身份2次反转，然后最终达成了这么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这么一个状态吧。我下面所要讲的东西可能需要看过电影才会懂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听之前先去看电影。OK，我觉得这个故事所要讨论的问题呢，可以分解成为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复制人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这个故事主角 K 对自己身份认定的这么 K，首先是这个电影一开始他是一个复制人嘛，他是听命于人类警官的这么一个复制人的身份。然后在他工作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居然是个人类，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有了他的违背他上司命令的这么一个想法，也就是说，上司要他去杀掉那个复制人生的小男孩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男孩就是自己的时候，他选择违背上级命令，决定要逃跑。当他意识到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类的时候，或者说当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了跟人类同样身份地位的时候，他做出这么一个决断。但是之后呢，他发现就所有这些他调查的这些线索都是个骗局，他身份仍然是一个复制人。那这个时候他做的选择呢，就是听从了复制人反叛军的这么一个劝告啊，替他们工作，然后去杀掉那个 Decker。但是在他执行这个任务过程中呢，在电影的最终结局的时候呢，他完成了这么一个身份认定。在我看来，这个身份认定的象征呢，就是他 出于自己对 Decker 怜悯而放他一马，没有杀他。这是这个 K 作为复制人身份第一次做出自己的决断，而且是基于自己感情而做出的决断。这对我看来就是复制人对自我身份的一个认定，就觉得复制人也是独立的一个种群了，而不是人类的一个工具。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就电影里各种复制人或者说人工智能，就是看上去是有感情的，但是其实在我看来，之前那些感情都是设定好的，都是一种假感情。比如说，K 女友 Joy 跟他之间的这种看上去像爱情的这种关系，Joy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完全设定好的一个程序，他只是表现的比较智能，但是他得到的命令是要喜欢这个 K，那他就全心全意的喜欢这个 K，直到自己被毁掉。依然就是遵守了自己这个规则。LK 在意识到自己真的是身份之前，也是同样的一套逻辑，是完全遵守这个人类警官这个命令的。他在第一个打斗场景之中跟那个复制人军医对话的时候，就表现了这一点。复制人军医问他就是谋杀自己同类有什么感情，但这个 K 他作为一个尚未认同自己身份的一个复制人，其实没有任何感情的，他要做的就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但是当每一次这个身份转变的时候，他都会做出自己的这么一个决断，承认自己的真实感情，就是复制人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这么一个标志吧。然后是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复制人跟人类的区别。电影里给出最表面的区别就是，诞生的方式，因为人都是通过自然生产而出生的嘛。电影里的复制人呢是通过工业培养而诞生。电影故事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呢就是，复制人也拥有了生育能力这一点。用那个电影里的那个警官的话说，就是打破了复制人跟人之间这个墙，然后引发天下大乱。但是就我看来，这一点其实略有一点站不住脚，因为如果你客观的去想一想，其实人类自然生产这个过程跟复制人，通过工业生产这个过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人类的基因来源是把父母各取一半，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培养出这么一个肉体，复制人呢，只不过是就是选定的基因或者是人修改过的基因。根据这个基因而培养的肉体，虽然这个培养的方式不同，一个是自然生产，一个是工业生产，但是，在我看来，这两者并没有本质区别。而复制人与人最本质的区别，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能否正视自己的情感，或者是说，能否基于自己的情感来做出决断这一点上。其实，人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违背生物天性的，或者是说，是违背生物趋利避害的天性的，人的很多情感导致了人会做一些动物完全不可能做出的行为，比如说这种利他这种行为。在电影的最后，K 出于自己的怜悯放走了 Decker，让他跟自己的女儿去团聚这么一个情节，就是标志着 K 拥有这种人类才会有的真实情感，从而也让像 K 这样的复制人成为与人类等价的一种。群体吧，在电影里，有一类复制人是处于这个状态的，就是所谓的觉醒的复制人，就是电影最开始那个军医，以及复制人反叛军的首领。但是需要注意一点是，就是电影里那个展现复制人反叛军的那个情节里面，有很多很多复制人从背后那个阴影里面走出来，就像傀儡阵一样。我觉得这些反叛军里的这些复制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达到这个觉醒的状态，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情感而愿意加入这个反叛军。很多人应该都是像 K 那样被这个反叛军首领洗脑也好，或者说或者你用更加正面的词，或激励或者是规劝也好，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并不是真正出于自己独立的这样一个情感或者价值判断而站到这个里面。而此外呢，电影里面还给出了一个复制人跟人 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你是否拥有真正的记忆。这一条其实是 K 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一个线索，因为你在那个电影故事中，他的一段记忆恰好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恰好被他找到了一些这种记忆中出现的场景或者是东西，导致了他怀疑这段记忆有可能是真的。而故事里面也交代了，所有复制人呢一出生都是成年体，然后被灌输了一段那个假的记忆，所以有没有真实的记忆就成了一个你是复制人还是人类的这么一个判断标准。这个就引出了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人如何认识自己，或者说人何以为人？我们知道那个影片里，复制一个标准的复制人产生的方式是先通过，这个工业培养的方式做出一个人形的肉体，然后再灌输上一段的假的记忆，然后或者说灌输上智能，让它成为一个像人一样的复制人。我觉得这种生产方式恰好也就对应了人的生产方式。人之所以为人，我觉得并不完全取决于你有一个人性的肉体，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生物上是一个人。作为人，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精神，或者是说意识。比如说刚出生的小孩，当他还不会说话，或者说没有自我认知的时候，他虽然是个人，但他实质上是跟一个小动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的所有的行为反应都是服从于他作为动物这么一个天性。但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小孩是个人了。我自己感觉这个时间，就你从一个小动物变成一个人的这个转变的一个点，就在你第一段记忆发生的时候。怎么说呢？人因为有了记忆，才可以跳出自己，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看自己。有了这个眼光，你才可以说一个人有了自我意识，而有了自我意识，才使你这个人形的肉体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意义上的人。其实这种借助人与另外一种智慧群体的互动，的这种叙事手段在，这种科幻电影或者说科幻文学里是非常常见的。这个非人的智慧群体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对象，比如说，如果是动物的话，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星球崛起》或者说《人猿星球》这一系列的故事。我最近看了最新的这部《星球崛起3》，顺带也补课了一下前面两部。它讲的故事就其实是猩猩在拥有跟人类同样的智慧，甚至超过人类的智慧之后，是如何与人类相处的。然后，这个对象，也可以是，比如说机器人，然后，关于机器人的这种科幻电影就太多了，我印象比较深。我第一个进到我脑子里的就是，《终结者》，然后最近也看了一部叫做，X Machina 的中文名字叫《机械姬》的电影，它也是讲机器人如何利用欺骗人的感情这么一个故事。当然也可以是外星人，外星人的科幻题材就更多了。比较典型的，就是很火的《三体》这部小说，好像最近也在拍电影。但是，所有这些话题呢，其实可以，最终都是可以归结到人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的思考这一个问题之上的。这些科幻电影里的这种非人的群体，有各种各样的设定，有那非常光明、非常善良的设定，也有非常邪恶、非常那就是与人类为敌，是猎杀我人类的这种设定。但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所有这些非人智慧群体所关照的都是人类群体本身啊。我之前说的所有那些，比如说动物也好，机器人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或者外星人也好，对于这些物种或者是群体，善或者是恶的设定，其实就是对人类未来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一种推测。我觉得这其中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想象力其实是非常匮乏的，我们只能想象到我们见过或者是体验过的东西。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我们所能想象到人类跟其他智慧群体的相处的方式，其实都是从人类 和自身相处的这种模式之中演变而来，或者说对照而来的。有很多电影在其中人与这个非人智慧群体的关系，甚至都是直接影射的人类历史上某一部分群体跟另一部分群体的这种关系。当然有另一种原因，就是我们其实并不关心其他的群体或者说物种。我们人作为人类，其实唯一关心的仍然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发展的好与坏，以及我们社会最终的走向如何。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所有这种科幻作品所要探讨的终极话题。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如何梦到电子羊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再见。